What's very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假日版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来听大作曲家巴赫。巴赫音乐史上被称为音乐之父，但是呢，在他的那个年代，他既没有出名，也没有非常广泛的社交圈。那现在的话说，如果说他有朋友圈的话，发一条点赞呢也不会特别多，即便少也还是会有的。那巴赫当年他的朋友到底都有谁？谁在那个年代陪伴他呢？我们今天要听到的就是巴赫的身边人。先来听一段 D 大调托卡塔，开始今天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由管方前来演奏的 D 小调托卡塔一出现就带有那种神圣感。继续和巴赫有关的音乐，因为他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一边听着巴赫的《勃兰登堡协奏曲》的各个段落，我们一边来细数一下他身边的人物。我们就从他的曾祖父开始。他的曾祖父呢，其实也是一位演奏家，也是整个家族的第一位职业的音乐家。从一个面包师开始，成为了一名拉小提琴的游吟诗人。他是以音乐家的身份，在德国中部的图林根州广泛游历，曾经造访过阿尔弗特、魏玛以及格拉等城镇。这也是他的曾祖父。他的祖父呢，也是在阿尔弗特阿恩施塔特来担任城市音乐家。巴赫的祖父有两位兄长，一位呢叫做约翰，一位呢叫做海因里希，也都是作曲家。那其中呢就有巴赫父亲，他的父亲是约翰安布罗西乌斯巴赫。在他的家族当中有太多的音乐家的出现。好吧，那一会儿我们再来细数他的父亲还有他的兄弟究竟是不是一个音乐的大家族呢？从曾祖父我们就能够看出端倪了。 赫的身边人究竟有哪些人对于巴赫这一生和他音乐的成长有关呢？刚才说到巴赫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一位熟练的小提琴手和小号手，也是在艾斯纳赫城市音乐家。他也是指导了儿子巴赫和他的兄弟姐妹们一起学习了小提琴和羽管键琴。当然了，巴赫的父亲呢，还有一位孪生的兄弟，他也是将管风琴介绍给了自己的侄儿巴赫。所以呢，巴赫也是从父辈那里学到了很多和音乐有关的东西，这也是家族的一个传承吧。有人会说，那巴赫的朋友呢，除了他的亲人，他的朋友是否给予了他和音乐有关的帮助呢？ 巴赫有一个校友叫做艾德曼，和他一起去了吕纳堡富有的一个修道院的唱诗班。这个唱诗班也是为贫穷但是具有音乐天赋的男孩来提供免费的演出场地。他和这位校友两个人保持了毕生的友谊，就是在这里两个人共同来学习音乐的。巴赫的G大调第三勃兰登堡协奏曲当中的这样的一段，那今天在上半时段我们所听到的很多音乐都是来自于他的勃兰登堡协奏曲当中，马上出现的是第四勃兰登堡协奏曲了。当然了，在听那段音乐之前，我们还是要说说，其实巴赫他在十岁那年父母就双双过世了，所以我们刚才所说的他的曾祖父、祖父，他的父亲可以说是音乐家，但是也就影响到他十岁的时候。不过呢，有一位男孩，他也是巴赫最年长的哥哥，这是在教堂任管风琴，哥哥的指导呢，也是为巴赫的键盘技术奠定了基础。在生活过程当中，也是在他从幼年到少年的成长时代，有很多位亲戚或者是一些老师对他产生了一些影响。比如说德国的管风琴家作曲家乔治伯姆，在1700年到达吕纳堡之后， 可能是做过巴赫的家庭教师，所以呢，在巴赫儿子后来的回忆当中，他说父亲是很喜欢也是学习了伯母的音乐，这也是对他未来的成长有了一定的帮助。今天永恒的魅力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巴赫他的人生路上究竟有哪些人对他的音乐事业有过一些影响。在上半时段我们所聊到的就是巴赫的年轻时代吧，再继续下半时段会继续回到这里聊一聊巴赫他后来人生当中的一些过往，在他人生当中产生过影响的一些人。我是王卓，永恒的魅力，一会儿再回来。 已经累到快要窒息，我要去的梦。 学到自然醒的感觉，哥哥嘿，到不了第一时间打开手机，就看那对博士，看看你的样子，黑眼圈打得快，取代脸的位置，思绪没有外太空，懒懒的泡在水中，都轻轻跟着节奏。 We got you in the mood, we got you in the mood, we like that, that, move like that, that, 不管靠近什么 that, that, we can feel it free, hit it with a man, jump with it, jump with it, you ain't got it, jump with it, jump with it, 全部放在一边 fun with it, fun with it, we can feel it free.Week though, can't breathe, 了解我的感受 yeah, yeah. 无论开朗或者保守，放松一下今天就享受 Could be my last day, I'm fine with it, fine with it They be pointing fingers, deal with it, deal with it Blessed for everything that happened till now 珍惜每一刻 ride with it, ride with it Like a money, like a fame Public doesn't even know my name is where I came from You are not the same I do it for my family, do it for my dream Try to make history, hoping I can make the people scream 终点看不到，但我一直向前走说了不管是几天还是几年后就是相信自己走的路 is right 今天不要再多废话 We gon' ride like that, that, move like that, 首创奥特莱斯，北京万科半岛广场，西悦天街，逛街购物品美食，享受亲子时光，请到房山长阳商圈。 快看，金秋猴、大象、老虎，还有好多动物呢！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What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 12、 14、 地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卡拉扬曾经说过，他说每天清晨第一件事就是聆听巴赫的音乐，这好似清泉流淌经过心灵的音乐，有助于我矫正听力。如果你是一位音乐爱好者的话，不听巴赫的音乐就好像错过了整个巴洛克。巴赫的音乐就如其人，清泉一般的音调总是含蓄地表达感情，当你仔细分析的时候，那感情也许在你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到达了你的心底。巴赫的音乐创作更是为后人做了铺垫，就好像哲学家或数学家一样，当贝多芬第一次听到巴赫音乐的时候，他说这哪是小溪呀，这明明是大海，因为巴赫的名字翻译过来就是小溪的意思。法国音乐评论家保罗·朗杜尔他说，巴赫创作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后代人，甚至也不是为了他那个时代的德国，他的抱负没有跃出他那个城市甚至他那个教堂的范围。每个星期他都只为下一个礼拜天而工作，准备一首新的作品或修改一首旧的曲子，作品演出以后他就又把它放回书柜当中，从未考虑拿出来出版，甚至也从未想过保存起来为自己使用。世上再也没有一首杰作的构思和实践像这样的天真淳朴了。永恒的魅力，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巴赫的音乐，当然在下半时段我们也会聆听和他有关的他的身边人的一些音乐。最开始还是聆听他最著名的 G 大调大提琴第一组曲当中的前奏曲。我是王卓，欢迎回到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 在历史上有一位重要的丹麦裔的德国作曲家，他创作了标准管风琴曲目单当中绝大部分作品，他的音乐风格也是对很多作曲家包括巴赫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1705年，20岁的巴赫从阿恩施塔特步行到大概250英里以外的吕贝克，耗时3个月约见并聆听了这位作曲家，他的名字就叫做布克斯特胡特。其实理解了方方面面的事情，以及布克斯特胡特艺术的不同层面对巴赫音乐创作有太多的影响。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就是这位作曲家康塔塔作品。 Thank you. 音乐已经转换，并不是刚才巴赫所崇拜或者是喜欢的那位音乐家布克斯特胡特康塔塔，而是来到了泰勒曼。泰勒曼为中提琴而作的协奏曲当中的一段行板。作为音乐史上最多产的作曲家之一，泰勒曼是巴赫的好朋友，也是巴赫的儿子卡尔·菲利普·艾曼纽的教父。今天除了有巴赫的音乐，还有他身边人的音乐，特别挑选了在他的生命当中对他有着很多影响的两位同事作曲家的朋友。哪一位音乐家，尤其是巴洛克或者是古典时期，哪一位音乐家能够跳出王公贵族这样的关系呢？巴赫也不意外。1708年，巴赫呢从魏玛公爵得到了宫廷室内乐师的职位。当威廉的乐队指挥约翰·塞米尔·德瑞斯在1716年去世以后，巴赫希望能够接任这一职位，但是公爵却任命了德瑞斯的儿子来接替父位。愤怒之下，巴赫请求不再为公爵服务，恼怒于巴赫的无礼和鲁莽， 公爵将巴赫监禁在城堡四个星期。安哈尔特王子利奥波德，那这样的一位王公贵族，他雇佣了巴赫作为自己乐队的指挥，那是在1717年。他自己呢也是一位音乐家，非常欣赏巴赫的才华，给予了巴赫非常优厚的俸禄，以及在创作和表演方面很大的自由。那这一时期呢，巴赫的大多数的作品都是很世俗，包括管弦乐组曲、六部大提琴独奏组曲、奏鸣曲、小提琴独奏组曲以及勃兰登堡协奏曲。在巴赫的一生当中，除了他的父辈、兄弟、朋友、王公贵族，还有呢就是他的妻子。1707年10月，巴赫和他的第二个表妹玛利亚结婚，而玛利亚一共和巴赫有七个孩子。为利奥波德王子效力的时候，他的妻子忽然去世，而两个月以后，作曲家才收到妻子去世的消息。在1721年，才华横溢的歌唱家安娜成为了巴赫的第二任妻子，而他们对音乐的共同爱好也促成了他们俩的幸福婚姻。他们一共抚养了巴赫前妻的孩子，而且呢，自己在1723年到1742年又生了13个孩子。但是确实不幸的是，七个孩子夭折了。那随后呢，安娜也是继续自己的专业的歌唱生涯，包括她在1729年，她在王子葬礼上来演唱。好了，继续来聆听吧，巴赫他的这些音乐，也是今天我们伴随着巴赫他在人生当中和他产生关联的这些人的事件一起来聆听的。那最后一段同样是来自于他的12平均律当中。在世的时候，作品不为人们所理解，他既没有显赫的地位，也没有赢得社会的承认，是伟大的莫扎特和贝多芬首先发现了他宝贵的价值。他们被巴赫音乐的深刻、完美、无懈可击所震动。当贝多芬第一次看到巴赫某些作品的时候，不禁惊叹道，那在上面时段我们也说过，他说他不是小溪，而是大海。1829年的时候，门德尔松在柏林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演出当中，也使巴赫的马太受难曲复活。肖邦在举行他的音乐会之前练习巴赫的作品，李斯特把巴赫的一些管风琴作品改编为钢琴曲，而舒曼是巴赫协会的创始人之一，这个组织也承担出版了这位大师作品的完整的版本的巨大任务。今天走遍世界各地，到处都能够听到巴赫的音乐，其中许多作品早已经被列为艺术院校培养学生的必修的教材和国际重大音乐比赛的参赛曲目。巴赫被称为不可超越的大师，甚至被誉为欧洲近代音乐之父。